啊，大家又到星期二晚的呢個奪命撈鬆，咁咧就 國安法之後第一集喎。 國安法生效之後，咁就睇下今日。 我哋會唔會引起人哋憎惡㗎？嚇！ 引起人哋憎惡， 係啊， 國家喎，唔係憎惡我哋，係嘛？引起人哋憎惡我哋好容易嘅啫。 唔係我咪話咯， 每晚都有㗎啦，呢啲就 是。如果你引起人哋憎惡啊，最大鑊嗰個就應該林鄭，佢出啲鋪一定係好多嬲嬲㗎。 同埋佢一定係因為林鄭而更加憎惡國家㗎喎。 係啊，一定係㗎。 咁啊，所以阿林少波同埋呢個佢兩個仔都係即係危險人物嚟嘅，其實。因為一見到就著火噶啦嘛。 係啊，一個佢啦，仲有梁振英啦，係咪？ 咁啊，今日就公布咗國安會嘅第一次會議。咁啊，一陣間我哋會交代一下呢啲細則會導致啲乜嘢嘅後果啦。咁啊，首先講下一單幾有趣嘅新聞啊，就係呢個抖音嘅外國版啊 TikTok 就宣布撤出香港。因為國安法首先衝擊就不是城寨，又不是花生台，又不是曹總，又不是細糧，竟然是衝擊了呢個中國大陸的科技企業，走出國際的第一個，即係計呢個阿里巴巴之後，成功走出國際最成功的網企是呢個抖音，即係國際版就叫做 TikTok。 嗱，你學阿即係譚懷珠嗰啲話齋啦，你身冇事，你就唔會咁驚噶嘛。 咁啊！即刻就本來話租咗呢個三層寫字樓都唔要喎， 三層寫字樓啊，塌掟喎，大佬，係嘛？佢租邊度啊？ 都要撇啦，咁樣點解撇得咁急咧？咁樣咁啊，我都話啦，阿攬炒吧今晚都要開香檳慶祝啊！即係得閒送兩支香檳嚟啦，我哋一齊 share 下，分享下呢個喜悦啊！ 佢解釋就好笑嘅，即係其實有啲係即係有啲葡萄味啦，就係話咁香港。其實用戶就不是很多嚇，得150,000嘅啫咁樣啊。咁佢就話啦，即係而家咧，但係又另一邊嗱，佢嗰個鬼佬就講，即係香港用戶不多啦。但係另外咧，即係字節跳動中國 CEO 啊張楠咧，就同新浪講，即係抖音喺香港有很多用戶嘅話，又講另一套嘢喎，又會繼續會向呢一個香港用戶提供服務。 嗱，最主要就係佢抖音嘅而家香港嘅市場的而且確係唔多嘅，因為佢比城寨都少嘅，佢得100,000嘅。 十幾萬啫嘛， 我哋都20,000啦。咁啊，加埋花生台，我哋50,000啦，最少。 係啊，差唔多嘅。 咁佢加埋，我諗都比我哋呢個節目都少啲仲。咁啊，但係咧，大家要記住，抖音同 TikTok 咧係兩個地方擺 server 嘅。嗱，佢蠱惑在咩咧 ？TikTok 咧就因為佢係國際市場，咁所以咧就講到明，為咗加強國際嘅呢個信心啊，啲消費者用佢嘅呢個直播平台咧，就話明咧佢哋嘅 server 就唔會送中嘅資料啊，即係你喺 TikTok 裏邊呢個剝曬衫都好啦，嗰啲資料就唔會落入國安手上嘅。好啦，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就係如果你用抖音咧，個 server 就喺大陸嘅喎。咁即係佢而家將香港就劃歸大陸市場喎，本來香港就屬於國際市場，叫 TikTok。所以話 TikTok 撤出香港嘅意思咧，就係咩咧？就係佢就嗱，大家喺香港用抖音咧，就即係話咧，嗰啲資料就會送中啦。 哦，喂，佢唔 相反擺大陸啦。 其實佢唔講我都唔知喎。 你唔講都唔知㗎。 因為講真嗱，我哋如果我哋一般香港人咧，覺得即係邊有分㗎？其實 都以為全部送中㗎啦。 咪係咯，你。都是即係學阿邊個小豬話齋，喂唔會分得那麼細啦，係咪？反正是中國企業，係嘛？即係你就算揾個鬼佬嚟做 CEO 都好，喂大家都覺得即係反即係其實都唔會有分別㗎啦呢樣嘢。 佢就預計到咩咧？就係話當繼續喺香港人用 TikTok 發布一啲嘅叫做光時嘅言論。 哦、啊， 好啦，我喺呢個 TikTok 裏邊跳唱榮光咁樣，我諗佢預計咗㗎啦，其實已經係我估啊。好啦，到時國安警察要 TikTok 交資料，佢就災難性嘅，因為呢個變咗全球災難嚟嘅，佢個生意，即係攬炒吧嘅呢個預見到嘅嘢終於實現咯，就係成個 TikTok 攬炒喎，因為佢唔得冇得唔俾喎。 我明白嗱，但係 佢咪寧願唔要，係我落即刻落咗架，而家你上去呢個 Apple Store 同埋呢個 Google Play 咧。是找不到 TikTok 啊？ 不是啩？ 你而家上去揾下。 唔係，但係我覺得我 你揾到抖音， 我就唔係好理解嘅。嗱，點解咧？嗱，因為我哋一般人嚇，即係我如果你話自認其實係抗爭者咧，就你唔會自己中個頭埋去喺 TikTok 上面 upload 片啊？ 唔係啊，係攬炒突擊隊啊！ 突擊隊 攬炒啊！ 係，我知你點樣， 即係我要令到呢、這個。中國大陸的網，世界首位的網企， 是攬炒唯一的方法是什麼？不是印度出招，印度已經出了招了，他變了四百多億，你知不知道？在印度市場 他是不是第二多啊？其實用來說就是在大陸以外， 大陸以外第二多是印度，因為印度你知道 Bollywood 喜歡跳舞啊，扭啊扭下， 其實對， 那就對他們那個 TikTok 的市場，即是說如果有任何一個攬炒吧的手足走去 TikTok 發在那裡唱榮光，那你想想啦，要做事啦，國安警察要做事，那你 TikTok 交不交料給國安警察這個 IP address 是誰什麼什麼，我當他蒙了面了，在那裡唱歌了， 是， 那他沒得不交喎。他現在就是說，香港人你就不要用我這個國際平台了，我要切割了，整個防火牆，大家用抖音，抖音就一定交的。 是， 那如果他 TikTok， 香港人用 TikTok 唱榮光要送中資料，那你想想他全球災難來的，你想想多少人會即時會抵制這個 TikTok 呢？你看到以前Yahoo 不就是這樣死入了大陸司徒事件嘛，將個司徒嗰個電郵啊交俾國安嘛，大陸啊， 我知道我知道， 咁咪玩完咯。Yahoo 你而家有冇人用？唔記得咗佢嘅名啦，係嘛 ？Jerry Yang 大家都唔記得咗啦。佢係最先第一代搞免費電郵 嘅。但我覺得嗱呢單嘢走出嚟之後咧， 其實佢自己捉蟲喎，我覺得。 嗱，我覺得自己捉蟲啊，即係好捉蟲一樣嘢啦。其實你既然你咁唔信唔過國安法嘅話，因為其實你最近啊嘛，聯合國人權理事有53個國家支持國安法噶嘛， 但全部都係嗰啲布隆迪啊、埃塞俄比亞， 我知 道全部都係債仔國嚟嘅喎。 但係論人口，你冇理由少得過美國或者自由世界國家㗎。 你問我國安法如果係咁正，香港重新再出發一國兩制咩咩咩， 行穩致遠， 行穩致遠。你身為大陸嘅資金嘅民企。我不理你 TikTok 定抖音都好啦，總之係大陸企業。你憑乜嘢？點解咁唔信任國安法？ 係哦。 如果呢樣嘢國際都認可，你頭先講七啊幾個國家好似 五啊三 啊，嗰五啊三個國家咪由嗰五啊三個國家玩 TikTok 咯。 係咯，咪俾佢哋玩曬佢咯。 喺布隆迪啊，喺呢個埃塞俄比亞、肯亞、坦桑尼亞嗰啲國家玩咯。 咪論人口一定取勝㗎，其實。 同埋非洲人都好中意跳舞㗎。 係，梗係啦。 唱歌又叻。 係嘛？棺材舞又大把。 同埋可以而家喺淘寶叫佢哋唱生日歌。 係，俾錢啦。 黑人細路舉牌同埋開槍嘛，我哋 check 過$285開埋槍，係嘛？ 啊。 咁點解要走呢？我覺得呢個係第一個對國安法投予不信任嘅企業喎，匯豐都未走。 咪就係咯，咪即係你等於你一個 TikTok 已經抵消曬你53個國家嘅支持啦。幾冇面子啊！你話 如果俾我嘅話就 call out 啫。如果我落慧玲第一時間就去呢、這個，好似係租咗呢個時代廣場三層添。 係咩？哇，好貴喎、 啊！錢都唔要啊！而家 咁大喎、 啊、，Times Square 三層都唔要啊，租咗係咁樣敗走喎、啊，直情係係嘛？仲勁過嗰啲而家瘋狂走人嗰啲蘋果專欄作家嗰啲喎，啊、竟然係 TikTok 喎、啊，唔係蘋果裏邊寫文嗰啲人喎、啊。係咁，所以我就係話咧呢個。大家心照啦，身體係最誠實嘅。佢亦都知道呢個關公災難嚟緊㗎。 係，梗係啦。係嘛？我諗嗰個鬼佬要炒㗎啦，應該要。唔係 Kelvin Mai。 但係鬼佬係李志和，我覺得。 係嘛？ 嗱，佢已經貨先到。 在商言商啊嘛。 如果大量嘅 TikTok 出現榮光嘅 MTV 嗰陣時， 係 咁嘅話， 仲大鑊。 佢冇得唔交料嘅喎。佢一交料，國際市場即冧喎。 嗯。 唔係淨係印度冧喎。 唔係，但我想講啦，嗱，就算啊。upload 嗰啲榮光啊，同埋呢啲咁樣嘅即係光時口號嗰啲咧，其實嗰個人自己嗰個用戶自己都玩命嘅喎，因為自己以身試法啊嘛。 但係而家 Facebook 冇問題啦 ，Facebook 話冇話要刪啦，而家 嗱即係 究竟係咪犯法都冇人知。 嗱，你咁講啊，我頭先咁講，即係你冇嚟一般人。你就算講係 TikTok， 你明知道國際版都好，你都唔會喺嗰度試噶嘛？係啊，你都唔敢去玩噶嘛？即係你等於你自己都話，你自己喺節目都講話，我唔信 Zoom 嘅，你唔會走去用 Zoom 噶，係咪先？一樣嘅啫嘛。咁所以我又覺得嗱呢、這個咁嘅 case 咧，係反而個 Kelvin Mayer 即係嗰個 CEO 咧 諗多咗， 係啦，佢又過敏咗。 我覺得不是喎，佢諗即係為呢個企業嘅關公災難就帶定防護罩， 止咗佢先嚇， 堆定沙包喎。佢就俾香港淨係玩抖音，但係大鑊啦，話俾你聽。結果佢就會進一步咧，令到香港嗰啲人咧，我喺外邊 download， 然後我哋香港人全世界都有噶嘛， 係 咪一樣攬炒其實？ 係啊， 因為佢呢個國安法係。遍及全世界噶嘛？ 梗係啦，有戰狼條款噶。 你喺倫敦上載咗呢個《榮光》呢首歌嘅 MTV， 你自己在跳在那裡扭，你回來香港都照拘捕你的嘛。同埋佢個 jurisdiction 係全宇宙噶嘛，應該 係噶，係噶，咪咯。佢冇講，佢冇講啊，淨係地球啫喎。佢話香港以外啫喎。 我即係包埋月球啊、火星。 係啊，南美星人都包埋噶。 但佢如果未上到去嗰啲咧，即係淨係佢淨係上到月球嘅一部分啫嘛。月球另外嗰邊佢都未上到去噶嘛。 係。 咁算唔算計唔計咧？即係楊利偉落腳嗰忽就計 啦。即係傳説話，即係希特拉帶隊去咗月球背面嗰邊，即係自己喺基地 美國嘅小報裏邊，貓王都喺嗰度嘅。 係喎， 同埋 MIB 嘅基地。 唔係咁，所以咪話咯，香港警察犀利。仲惡過 FBI 係咪？ 惡過 MIB 我話俾你聽啊，MIB 都係銀河系咋，佢而家無邊無際啊，直情 無邊無際喎，真係犀利喎！鄧炳強真係威翻鋪喎！ 咁所以你話 TikTok 要走佬呢個係先見之明嚟嘅喎。嗱，你跟住我話俾你聽咧，呢個就大家見到啦，行穩致遠嘅後果出現啦。你跟住 Facebook 其他嘅 media 呢個科技企業咧，就會喺香港市場咧。就會慢慢慢慢咧，就會建立防火牆啦。 係 將香港市場就歸入去大陸嗰部分嗰度噶啦。即係你唔好以為啊，呢啲嘢就影響到我哋。你有冇見到而家其實冇一個大媽撒出嚟撐國安法嘅？話是話 佢哋唔係冇，但係咧通常都係話理解。 七月一號 就冇啦。就算 係之前啫喎， 之前咧佢哋都係理解。 其實佢哋會唔會都係同 TikTok 一樣？ 你知道嗱，佢哋唔係講支持先嘅，佢哋話理解。 理解即係我都唔支持，不過我 你冇計啦， 你點冇計啦咁樣？ 即係好消極啊咁樣講法。 係啦，即係俾人撳住要害咁樣，冇辦法啦咁樣。 你就算係阿呢一個阿李國能，佢都話理解㗎。 嗯， 係嘛？佢哋全部都係咁講嘢嘅喎。 嗱，所以我就係話咧，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香港人應該就去國際。市場裏面去 download 呢個 TikTok 咯，其實係。咁所以我話投呢個國安法不信任一票，竟然第一槍打出嘅就唔係李嘉誠，亦都唔係呢啲嘅即係港資撤資喎。 唔係我以為佢呢個係投名狀咋嗱，因為咧而家美國佬係嘛，即係阿蓬佩奧都話考慮去禁止國民用 TikTok 啊嘛。咁起碼佢而家佢話就小心啲用啦，係咪？因為其實之前嗰啲軍人已經唔俾用噶啦，應該係。咁仲有就係而家印度佬唔俾用啦，係嘛？嗱，你 印度嘅市場好大嘅， 梗係大啦， 因為佢哋中意歌舞啊嘛，印度 係啊， 個文化本身係中意歌舞，所以我話唔係講笑㗎，非洲市場都好大㗎，真係 人口啊多， 即係中意嗰啲出名五分鐘嗰啲啦， 係 啊，即係美國市場都大嘅，其實 OK 嚇。 咁所以我諗而家咧就係第一步嚟嘅啫，呢個攬炒就第一步咧，其實佢要攬炒我哋都冇辦法。 嗯， 結果而家著咗嘅就係科技企業先，跟住金融業嘅啦。我話俾你聽 啦。金融業咧，其實你係殺都殺唔到個掣嘅。嗱，因為咧，嗱上個禮拜就其實係呢一個連眾議院都通過埋呢一個香港自治法之後，咁去到今個禮拜啦，嗱相信好快就係會簽嘅啦嚇。因為其實佢之前呢個維吾爾人權法佢都簽咗啦嘛，其實係。咁正正就係因為而家有呢個 John Bolton 咧嗰本書咧。出咗嚟就扛住佢條頸，係咪？咁你而家唔出，咪就係俾 John Bolton 睇死咯。咁你出，咁啊大家預料之外。其實講真，我覺得而家就算 Donald Trump 佢而家佢落咗飛，話去簽呢一個香港自治法都 好獨立嘅喎，佢點簽啊？嗰條嘢 唔係但係咁講， 一簽咗核彈嚟㗎啦喎。 嗱，簽咗係核彈，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個人佢個人嘅責任咧。相對是少的，因為其實呢一個係兩黨共識。喂，同埋你哋逼我啊，大佬。 國會嘅嘢嚟，唔係我覺得佢而家就攞住呢條標咧，就去 講數，就講數， 大陸佬講數㗎。係。咁嗱，你如果夾到幾多大豆，夾到幾多嘢翻嚟，就睇下呢條標啦。佢就擺住扛住把刀喺度，就話嗱，我都冇辦法㗎啦。呢個就係參眾兩院嘅決定，冇反對下通過。 唔係即係你而家你見到即係嗰個黑社會拿住把大關刀落嚟喺度拗背脊係嘛？ 唔係啊，攞住個生鏽狼牙棒喺度拗呢個咩啊？呢個拗比那喺度， 拗比那 係啊，跟住就 cut two 咁樣啦，就擺個架撐，呢個就我好兄弟啦咁樣擺喺台面啦，而家係 嗱我後面。我都不想的，但我的弟弟看我不起的，如果不做事的話。 還有喂大佬，我落後拜登十幾個百分點，怎麼搞啊？現在 沒錯， 是吧？連個老爺都硬起來，是吧？如果我變成又周長而不夠硬，那就糟糕了，那就真是上了譚文豪的拆選。 啊，咁就抽佢水啫，大鑊 嚇！唔係你發明啊，我見到嗰日論壇啲人喺下邊仲係 call 緊阿曹總呢個金句喺度。 唉，真係。 唔係嗱，我覺得就好快見真章㗎啦。之前路透社就講就話，好快今個禮拜咧就會2至3項嘅制裁措施會出嚟。咁即係話咧，就係佢會先咧就唔會動用核彈住嘅，我覺得。就攞幾樣咧，就出嚟試下水温先。咁啊，而家估計就可能係會自己做個制裁名單啦，即係唔係香港自治法案裏邊咁辣啦。嗰個就係話所有同制裁有關嘅金融機構、銀行啊，全部都要受制裁啊嘛。嗰個係動用對付伊朗嘅條款嚟嘅喎，其實 唔係個個唔係咁，而家啲昆崙銀行有得做啊，係嘛？個個咪做專做領導人生意咯， 齋做領導人生意。 係啊，喂，身份象徵啊，大佬啊，嗰、那個係。 咁嗱，呢個 before 佢出核彈， 同埋嗰間銀行好多生意做喎。嗱，因為佢唔淨止佢講即係呢一個，佢仲點埋名係黑警都有份喎，其實係即係自治法啊， 自治法係啊， 有份㗎，黑警係。 即係話同佢哋做生意嘅銀行都會受到制裁喎。 係啊，同埋、你而家你講啊嘛，即係呢一個國安委落嚟，即係香港呢一邊去扎根之後咧，而家已經係有報道話有200個武警落嚟啊嘛。 嗱，好似就喺銅鑼灣道嗰間維景酒店，就俾佢哋佔據咗啦。而家 係啦，嗱，因為佢而家已經 就一年唔做生意。 係，冇錯。 咁大家就知道其實點解咁陽嘅咧？我覺得 哦。咁佢呢個等於係 點解唔喺政府俾嘅寫字樓佢咧？咁多空置寫字樓。 哦，咁佢呢個一定要啦，因為 唔係即係我覺得點解要一喺間酒店嗰度辦公，真係匪夷所思喎。 嗯， 即係等於你有冇諗過 KGB 或者呢個東德嘅 Stasi 啊 嗰啲嘅國安個總部，全部都係最靚噶嘛？ 係 點可能喺間仲好似以前發生過沙士？ 係咩？嗰度有發生過？ 係咪維景酒店啊？ 是維景，但我不 sure 嗰個係旺角定還是係灣仔？ 啊，好像不是灣，係灣仔，唔係 係灣仔。 豬流感嗰次是灣仔，唔係唔係唔係呢個銅鑼灣嗰間。 係， 而家好像是銅鑼灣道嗰間嘛。 係， 喂，咁天后嗰間嘛。 啊， 咁可能就唯一個解釋，我覺得就可能方便去維園參加燭光晚會嘅啫。 哦，係，因為佢而家咧，佢好犀利噶嘛 ，V 運運噶嘛，佢而家有啲咩車咧，嗰啲咩裝甲車啊，上面有個雷達咧，擾亂你嗰啲咩嗰啲咩攝影器材啊，即係 live 又拍唔到啊，又剩噶嘛，咁所以咧，佢可能就係方便佢咁樣做監控喎。啊！ 即係因為所有出發地點都係維園，咁可能之後可能遊行出發點可能要搬咯，可能。 咁一係去呢一個咩咯？舊立法會大廈嗰邊咯，係嘛？即係嗰邊都有大空地啊，嚇！咁行翻轉頭都得㗎，冇問題 㗎。但係我諗下就，即係你講到一個咁行嘅組織，即係出師就即係不利咯，我覺得。第一就首先對國安法造成震懾。被震攝 又話拉肥佬禮嘅，又話拉阿黃之峰嘅， 竟然係 TikTok， 係咯， 係嘛？ 原本話第一日就拉黃之峰同埋肥佬禮噶嘛， 唔係嗰個名單戰犯名單好長噶，299人， 但係 包括埋司徒華啊、李鴻， 梗係啦， 檢基啊咁。 哦，馮檢基， 李華明都冇事啊，喺西貢買一樓添。 哦，佢而家 3800萬， 佢而家去制裁阿司徒華係咪？咁司徒華，喂，咁啱喎，佢要落去地府嗰邊要問米喎，要揾佢，要揾阿， 使唔使燒個？呢、這個咩落去，即係燒啲鬼差落去咧？ 嚇、啊，我知道啦！阿林鄭原來佢指定法官咧就係閻羅王啊！ 咁巴閉，閻羅王都俾佢委任。 喂，咁如果唔係你點樣搞阿司徒華？係咪先？你點樣審佢？ 真係審唔到佢。 梗係要啦，係嘛？你唔好飲杯萬婆湯，萬婆湯住，唔好過呢一個咩萬河橋啊，係嘛？嗰條橋啊。 咁但係而家嘅最大嘅問題就係咁喎，你出師未捷就係好簡單。你既然話已經。上面就講話籌備咗好耐，你冇理由寫字樓都冇就夾硬要中旅社揞間維景酒店出嚟嘅喎。 嗱呢樣 嗱你又講到佢無限資源嘅嗰、那個撥款就財政司一人話事。喂，就算假假地你問我，起碼都呢個 IFC Four Seasons 啦。 嗯， 即係如果真係要酒店辦公，咪有林鄭找數咯。 嗯， 係嘛？喂，屈喺嗰度，大佬行入去就係呢個泛民區議員大本營。咁用乜嘢出面全部成日都有人示威請願咧？ 係喎， 難搞嘅喎，我覺得真係即係嗱，首先就震攝咗 TikTok 先，然後跟住個 歪曬， 跟住個 office 講到話即係蓋世太保咁啊，好多人話佢係。咁我心諗，我去過柏林睇蓋世太保嘅總部，好靚啊嗰座嘢真係。 係，我見到今日阿梁啟智都鋪咗， 而家叫做恐怖博物館啊嘛。 係啊 ，Terra Museum 好似叫做。 係啊，我見到阿梁啟智今日佢都 po 咗喺呢一個即係北喺呢個波羅的海某一間即係 KGB 嘅總部，亦都係好靚嘅。 肯定係嘅，因為柏林嗰間即係收尾東德嗰間咧，大家睇翻八九年嗰啲新聞片就見到㗎啦。柏林圍牆一冧咧，啲人就唔係湧去西德， 係 湧去國安局總部咧去燒佢啲快佬嘛。 懶係白宮咁嘅樣㗎嘛，好靚㗎。阿 普京咪就係住東德嘅 KGB 派住喺東德嘅國安局嘅人咯。係係啊，佢要學法嘅。蘇聯當時係要學東德嘅國安系統嘅，所以東德嘅國安系統係全世界共產國家之父嚟㗎。 提一提大家 ，KGB 原來佢中文名就係叫國安委嘅，其實係。 黑勃格啊嘛， 系啊， 即系俄文嚟嘅， 系啊，就系叫国安委啦。 唔系，全部都系噶。Stasi 咧系德文嘅简写嚟嘅， 系 就系叫做国安部啊 ，Ministry of National Security。 系 咁啊，全部嗰个佢哋嗰个训练都一样噶。 吓 咁啊，当然就大家会想知道下未來香港會點咧？就我介紹大家，琴日都介紹過，我睇一套戲叫《竊聽者》，係2006年奧斯卡最佳外語電影， 嗯、 一套德語嘅電影，就係、是、講一個喺國安警察負責竊聽嘅國安警察，佢嘅日常嘅生活、工作等等嗰啲咁嘅嘢，仲有咩人性同呢個工作之間嘅一個鬥爭咁樣。係咁啊，拍套戲拍得很好好嘅。 啊， 但係咧就你會發覺咧，就係佢嗰個最重要嗰、那個。監控咧，當然就唔係監控國外嘅敵人啦。 係 國外敵人就係軍事情報啦。 嗯， 嗰、那個主要係監控國內嘅所謂威脅共產黨、社會主義政黨執政嘅人民噶嘛。嗰、那個係 你知唔知呢一套呢一個竊聽者咧有大陸版嘅？佢有一套叫做《聽風者》，梁朝偉同埋阿周迅做嘅。喂，大佬，我睇完睇到個尾啦，喂，發覺哇， 嗰套就垃圾到不得了啦，盲啊嘛， 盲噶真係， 真係盲啊嘛，大佬，國安人員係盲嘅，呢淨係呢樣嘢啊，喺今時今日喺偉大民族復興領導下邊都唔能夠拍啦，係嘛？我諗係一二年之前的電影嚟㗎啦，應該 呢套嘢係一二年之前嘅。 係啊，一二年之後冇理由拍㗎。係 啊，我 喂，偉大祖國嘅國安人員點可能係盲嘅咧？係咪？淨係呢個劇本諗出嚟嗰條友都要咩啦？拉去批鬥啦，真係。係 高級黑嚟喎，呢個係嚇。 用今日嘅標準都要拉去批鬥啦。 係啊， 嚇。咪嗰段時間你留意一下咧，就好多呢啲民國時代嘅碟戰嘅電影嘅電視劇又有，電影又有咁樣嘅。 嗯。 咁啊，即係好似冷靜咁樣。 係啊， 咁但係蘇聯 好似冷靜已經係好似㗎啦，其實。 哇！呢個就學阿加利仔有三樣嘢，冇速度，唔夠快，同埋跑得慢啊嘛。 係啊，exactly， 即係叫好似假裝冷靜咁， 係好似啦，假裝冷靜。喂，咁呢個三重肯定喎， 係啦，而家要咁噶啦，學習定噶啦，知唔知啊？要， 係， 即係你淨係話表示理解，我話俾你聽唔得噶啦， 係啊，理解唔得噶啦，理解就 下個禮拜我諗要全部排排企出嚟熱烈擁護啊，係嘛？擁護已經有熱烈嘅意思噶啦嘛， 咪係咯？喂，你諗下啦，就算係啊。阿湯家驊，你話用藤條去形容呢一個國安法，有冇搞錯啊？你聽你睇下邊個張曉明點講啊？係送俾你嘅，係送俾香港人嘅生日禮物嚟㗎。 藤條都係生日禮物㗎，係嘛？可能佢覺得香港人中意 SM 啊嘛，係嘛？咪送支狼牙棒俾你都係生日禮物嚟㗎，可以咪自己打自己都喺度。所以我就係話咧，而家呢個群籌就一定會出嚟㗎啦，大家都即係。坐定定啦，睇呢個每日公演嘅新戲啦。咁、今日林鄭出嚟講咧，就話咧，佢就已經係大開恩嘅啦。第一次會議嘅決定就公開俾大家，咁啊之後亦都唔會公開啦，會保密噶啦。咁啊，究竟呢個國安法 Trojan Horse 嚟嘅，其實我覺得係呢、這個 Trojan Horse 咧，木馬屠城咧，究竟點樣改變咗香港成個管治嘅體制咧？嗱，好多人就斟酌喺個法例條文嗰度。我就真係冇興趣討論嘅，點解呢、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嗰條法例就係管到全宇宙嘅，即係佢中意拉邊個，中意拉MIB 嗰個探員係咩話 ？Tommy Lee Jones 啊， 那個黑人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名字、總之是那個啦， 那兩個啦、都可以拉的，去火星都可以拉人， 當然 行，那有什麼好討論呢？我覺得、 Wonder Woman 都可以拉， 已經荒誕到這樣的程度了，是吧、理察基爾隨時都被他拉的，因為他經常見達賴喇嘛、最近又見了一次， 是啊，還有他、出席這個美國聽證會，他就說根本上在大陸、你說搞這個電影呢，其實那些即 trade barrier 多到不得了的。 最近有個啱啱今日有個百慕達嘅運動員話喺應該喺國際田徑聯賽裏邊禁止中國運動員參賽嘛，話佢哋侵犯中國大陸對香港而家係侵犯人權同埋自由啊嘛， 係喎、 咁我諗呢個百慕達運動員都係慘啦， 哇！ 雖遠必諸， 咪就係咯，喂！你學下啊立邦中專誒詹士啦，真係 單腳跪低向住習近平， 咪就係。 不是 Black Lives Matter、是 Raymond B. Lives Matter， 真的 是所以就這些這樣的法例就不需要討論，但它的政治性的後果呢，我覺得呢就是比起的法例呢是重要很多的，我覺得就是那個政治效果， 不是因為原本 現在製造出來的政治效果， 它原本它的如意算盤就是想就是將香港的政治活躍者就跟你說做從商的人區分出來，你們不搞事的嘛，你們只是做生意的嘛，你們就是幫我集資啊，是吧 ？Underwriting 啊，那些大把嘢你做，係嘛？即係以後香港的獨特地位都仲喺度嘅，咁咪俾曬。就算其實本身咧，你華爾街都 buy 噶，你睇下摩大摩嗰啲，係嘛？你 MSCI 其實依然唱好嘅，佢哋 係。唔係呢個就係等於以上一任嘅美國領事咧都曾經講過嘅，喺私下嘅聚會裏邊，對於呢個送中修例，咁佢個形容嘅方式係咩咧？等於喺間房裏邊就放咗一隻諾威拿喺度，嗰只諾威拿咧就口水兩邊咧嗲嗲地嘅啦，已經喺度，嗰啲唞氣聲大到不得了，然後就喺你身邊行嚟行去，咁你就叫個主人喂你綁住佢啦，你只狗好惡啊，好驚啊，個主人就話你唔喐咪冇事咯， 佢而家咪就係咯 ，exactly 咪就係咁咯， 今日啊咪就有記者問阿林鄭咯， 係啊， 你能唔能夠確保喂我哋仲有言論自由同埋呢一個新聞自由啊？咁我哋係咪唔會去踩呢啲咁樣國安法地雷啊？呢、這個林鄭反而問翻你個記者轉頭嘛，你確保你唔犯國安法咪得咯？ 呢、這個咪就係一樣咯，即、係叫做 begging the question， 我哋叫做即係、邏輯101課程裏面都會有教嘅，即係狗追住條尾巴一樣。你問佢呢樣，佢就調翻轉走去兜翻轉頭問翻你嗰樣。呢啲咁嘅方法咧，其實你而家真係冇意思噶啦。你同呢班官出嚟開記者會，甚至今日上去立法會解釋都好啦。已經不存在任何溝通的意義。人同人之間的溝通的前設是什麼呢？大家都是建基於一個所謂誠信 honesty 的假定。 係，冇錯。 即是話我稱讚阿曹總風趣幽默，靚仔都好啦。你是假設我是出於真心，我自己都笑。即是會有一個這樣的人同人之間的溝通，是有一個這樣的基本假設喺度。特別是呢個政治人物，你是掌權人物嚟噶嘛？但你點可能而家香港人？你諗下，五成的人是俾零分啊，林鄭喎。喂，呢個係好犀利嘅，其實我諗係有史以嚟全宇宙最多俾零分的在民調裏邊。 喂，俾得零分就係仇視你噶啦，坦白講啊。 唔係低分，唔係話你做得唔好啊，已經係仇恨嚟噶啦。 咪就係咯， 已經係仇視，即係話喺民調裏邊，喺香港嘅 population 裏邊有一半人係仇視佢。 咪即係等於 等 其實一個咁嘅人係突破咗我哋好多道德嘅底線嘅，即係坦白講，你喺當街當巷見到林鄭走嚟走去，喂有街坊一嗌就嗌佢臭西，喂就算女人聽到都唔覺得突兀噶，即係香港女仔係嘛咁重視平權係嘛，聽到人哋話佢臭西，自己都嗌埋一份噶。 他就超越了那個性別平等的意識， 當然啦， 去到那個 moment 就爆了。 我懷疑就算卿姐也叫了一份，其實 我懷疑何適瑩也叫了一份 我懷疑黃碧雲也叫了一份 是啊，真的，如果大家一起叫的時候所以即突破了這個 性別平等和歧視意識樣但你想想，所以我都說你即問亦都多餘，你問我，佢答亦都係多餘嘅，從來都唔需要答香港人關心嘅嘢，佢只係答共產黨想佢講嘅嘢。咁所以根本上你亦都唔會問到乜嘢，人哋問佢就話你係咪拉咗，你唔知道個法案啊？佢話唔係， 但是人都知道是啦。 梗係啦，大佬你就最後一個禮拜你先至知道。 仲有啊，個英文翻譯啊同中文係唔同噶。 係啊， 英文本係塞咗呢個 university 落去噶，中文係冇噶。咁我想問個法官審案根據邊條啦？ 係。 係嘛？你中文同英文都唔同。 唔係咁，佢話以中文為本，好似話。 香港法例以中文為本㗎，原來。 應該係㗎。 哦，我第一次聽嘅啫，其實。咁所以我就話咧，即係你扮到係咩咧？你仍然管治緊香港，其實係冇意思嘅。 唔係，但係佢都話咯，企喺門罅出邊都唔係添啊！ 你大佬企喺門口出邊啊，企喺對面屋啊，其實 係啊， 你都已經係俾面佢啦，話佢企喺門罅嗰度裝，佢唔係啊，佢喺對面屋。是通過個窗簾，然後自己喺度幻想 門罅喺度裝嗰個，其實就是譚慧珠啊， 譚耀宗啊， 係啊，嗰啲人， 愛斯啊排住隊喺度裝嘛， 係啊，佢哋喺度裝， 林鄭係未入到屋啊，你明唔明啊？ 佢就企喺門口嗰度做啦啦隊，著曬 cheerleader 嗰啲咁嘅服裝， 唔係啊嘛，大佬你咁講，我真係一諗起就要休息一下先。